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林，季千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。 我们天亮突然间飞了。 当珊珊和许刚知道怀孕的消息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决定做掉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要孩子的思想准备。不想没等他们去做，珊珊就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。 第二天到了邓文轩家，许刚把一张写满字的纸条放在了茶几上，还说那是他昨天晚上列出的一笔账，关于养孩子的，是他上网之后认真的查、认真的算的结果。结果就是，这个孩子他们是养得起的。慧娟想发表一下他的意见，被邓文轩制止了。邓文轩知道自己妻子的意见，他应该让旭刚先说。旭刚说：“网上说了，珊珊的学生家长们也说了，现在养个孩子。”要70万到90万啊，我取了一个中啊，80万吧，养到大学毕业，23年，平均每年不到4万。珊珊现在的月工资3000多，年年恐怕还得涨吧，刨掉保险啊、公积金呢、一年小5万，他一个人的工资就能把孩子养了。我的收入呢，比他多，接近一倍呢，年底还有奖金和提成。现代人对绿化也越来越重视了，我们的业务量呢，每年增幅很大，收入肯定也会越来越高。这样就算我们保守算呢，每年我们俩挣个10多万应该是轻轻松松的。慧娟又要说什么，再次被邓文轩制止了。他们面前是一个27、8岁的成年人，他有备而来，句句在理，更重要的是针对性极强，针对的就是你的干涉嘛。他来征求你的意见，那是对你的尊重，可这说明他事实上不需要任何人替他们的生活做什么决定，更何况妇科医生的建议当然要引起高度的重视。邓文轩不让说，慧娟只能不说，到底人家珊珊是他的亲戚，他犯不上较劲。 旭刚走后，慧娟把预备跟旭刚说的一番话跟家里人说了，人生经验、思想感受需要诉说。慧娟是这么说旭刚的：“您那账算的是不错，还算上了工资年年得涨。您光算工资涨，怎么不算物价涨呢？现如今工资涨的跑过了物价涨啊，这事儿真就那么定了？到时候有他们哭的时候。”沈化认为慧娟说的都对，但是没说到关键点上。孩子怎么都能养，富养穷养都罢了，他只为珊珊惋惜，这么早就要从女孩跨进女人的婆婆妈妈行列，成为刘旭刚家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。但看慧娟说话时，邓文轩紧皱的眉头，沈化知趣儿没吭声。遵照小可电话中转达的慧娟的话，沈化动手为珊珊腾出自己住的房间。珊珊做完手术，从医院直接来邓家休养。珊珊进家门时脸色灰白，嘴唇和脸一个颜色，情绪低落如丧考妣。夜里睡前，沈化跟小可嘀咕：“小可，你说珊珊至于吗？ 顶多以后不能要孩子了，不能要就不要，正好。小可冷笑着摇摇头，算了吧，华姐，就算珊珊能接受，人刘旭刚行吗？人家四代单传，感情不是一切。唉，绝对不是啊，小可你说对了。刘旭刚和珊珊结婚了，珊珊身体复原后，两个人利用周末一起去了他家。旭刚顺利地通过了珊珊父母的面试，然后回到北京，两个人就领取了结婚证。那是个明亮的冬日，太阳暖洋洋的，两个人人手一册大红色的结婚证书，从结婚办事处向外走，珊珊捧着一边走一边看，下台阶时还差点摔着。 行了，回家再看嘛，走路小心点啊。 有了这个，咱们俩从此就是 婚后同居了。 就不能跟你正经说句话是不是？ 说说说，你说嘛。哎，你算算啊，婚纱照相办婚礼，还得定婚礼的规格，定时间定地点，还得赶紧定下来要请的人。 珊珊一一摇头，旭刚不明白了，看着珊珊，珊珊说，旭刚，我在想，要是有了孩子，我们的幸福就更完美了。 哎呀，想这个干什么啊？有孩子，我们有孩子的完美，没孩子，那有没孩子的完美啊。比如咱们可以把养孩子的钱还有时间用来旅游啊，我们可以走遍世界各地啊。 珊珊挽起了旭刚的胳膊，隔着两个人冬季的织物，她都能感到那胳膊肌肉的强硬和热度，于是她的心里头温暖踏实了许多。 珊珊和旭刚结婚的事情给了沈化极大的刺激，他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，纯粹的爱情是有的，只是他和向飞没有。于是他死了心，沈华下定决心要翻过去这一篇了，他要离开北京去上海，离开向飞。向飞听说之后竟然咆哮了起来，为什么呀，啊，为什么呀。向飞毫不掩饰他的醋意、愤怒和不舍，但此时沈华已经不为所动，他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， 因为长期两地确实不是事儿，所以我们想，与其这样，不如我去上海。 那为什么非得你去？他就不能来啊？ 因为他是上海人，在上海有家有根，不像我飘在北京一无所有。权衡下来，我去比较合适。 去了上海，你住哪儿啊？直接住他家？ 他说他会在我到之前把房子帮我租好。 为什么呀，沈化？向飞看着他。沈化也静静地看着向飞。 看着向飞，沈化心里想，向飞来来回回地说，到底要说到什么时候？自己曾经想，一旦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他们俩的感情和是是非非说个清楚。可是事到临头发现，一旦真的下了决心，就不会再有纠结的心情。沈化正琢磨怎么说能快刀斩乱麻，又不伤人，手机记事本提示声响，他说，向总，十分钟后中威的郑总来，我给你们约了一号会议室，我现在去检查一下会议室的落实情况。向飞只得作罢。 向飞和海潮谈完了工作，约海潮一块吃饭，此时的向飞需要找人聊聊，聊聊沈化，而这个人非海潮莫属。吃饭的时候，向飞几乎没有动筷子，情绪又激动又低落。海潮不忍心说他太重，委婉地说道，向总啊，这整个听下来，你的问题应该更多吧？既然你不能给人家承诺，那你干嘛去招人家呀？我没招人家。郑总，你到底有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啊？建设性的意见吗？好啊，那你告诉我你的底线。我现在不能给他承诺，我只是想再等一等。等一等？等什么呀？向飞还是不能说孙景的事儿。他拿起了筷子，连吃了几口菜，想了半天，还是想不出更合理的说辞。他 他只好又拿老话来搪塞，因为嘴里有食物，话说的又呜呜噜噜的。我是想等公司上市以后再说嘛。我海潮不相信，但是又找不到更合理的原因，只好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揣摩。也许这就是中年男人吧，更理性，更小心，更谨慎。顺着对方的说法，他侃侃而谈：向总啊，依我看现在的局面是这样的啊，这个上市的公司呢，好比是你的老婆，你的正房啊，你和沈化的感情呢，好比就是小三儿，是吧？你对小三儿说我爱你，不许你跟别人好，但我现在呢，又不能给你一个婚姻的承诺。向飞拍案叫起来：对对对，这个比喻好。什么是小三儿啊？没有名分的情人。为什么没有名分还跟你啊？是为了利益。好吧，那我就给沈化涨工资呗，给他钱，让他跟那个男人断了。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都能交换吗？只要价格合适。这一天，向飞把沈化叫到了办公室。沈化，鉴于你在公司的出色表现，我决定给你涨工资，涨25%，怎么样？总算是谈过情说过爱的，不好太赤裸裸，便找了这么个理由。沈化因此没听明白。 向总，我说我要去上海。 好，再给你加25%，涨50%，可以了吧？ 什么意思？ 看沈化仍然很迷茫，向飞更赤裸裸了。当然了，还不止这些，到年底还有分红，还有更多。另外，我在西城的那套房子也送给你，可以吗？ 这一次沈化明白了，他笑了。算了吧，向总。 沈化，你不要逼我好吗？ 沈化不屑再说，抽身离去。这天晚上，沈化连夜写了辞职报告，第二天上班送上，附在销售报表后面。他没说什么能用文字说的话，不想再当面说了。 直到下班前，向飞才看到这份辞职报告，还是海潮先发现的。向飞请海潮看季度的销售情况，海潮看到最后，看到了沈化的辞职报告，他抽了出来递给了向飞。向飞接过来一看，就扔到了桌子上。海潮沉吟着：看来您出的价钱不合适啊。他还是要走吗？向飞的回答不无恶毒：从商这么多年，我最擅长的就叫定价，他只值我开的这个价，他这是试探。不错，我对你动了感情，但远没有到娶你的程度吧。我本想再看看，再等等，你要是不肯，那就只好随你了。向飞说完一欠身，抓过飘到桌子远处的辞职报告，刷刷刷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 看着沈化做着各种离京去上海的准备，进来出去张张罗罗忙忙活活，小可倍觉苍凉。他认为沈化并不爱他即将投奔的那个上海男人，比方说那男人来短信，如果沈化正忙腾不出手，他会叫小可帮他看，还念给他听。就小可所看到的那个人短信风格跟第一次差不多，说的话都是网上的流行的歌词似的。沈化听完也就像如同第一次哈哈大笑，哎，特文艺是吧？沈化说他爱那个上海男人，小可觉得不像，因为爱不是这个样子。沈化注册了新邮箱，到上海后换了新电话，一切重新开始。这天他收拾东西，请小可帮他看一下旧邮箱的邮件。他那个邮箱的未读邮件可谓海量，一直不想看，不是因为海量，是怕生气。网络可以匿名，匿人表达的特点把人性的龌龊暴露到了极点。比如那龌龊来的阿 Q 对吴妈，我想跟你困觉的老表达方式，既文雅又恶心。当初参加节目不该公开这个常用邮箱，可是没经验啊，废除前还是得看一遍。 看有没有需要处理的正经邮件。小可大海捞针挑出了13封，其中11封邀请沈化去他们那儿工作。沈化大感意外，小可表示在意料之中，这是个美色经济年代，如沈化般优质资源一旦曝光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沈化犹不敢相信，怕是骗子，怕恶作剧，上百度把11家公司各种都查了，看上去都还是蛮靠谱的，于是进一步缩小范围，只查在北京的公司。小可有点不理解了，你不去上海了？如果能在北京立住，当然不去，去上海我得靠别人，靠别人还真不如靠自己。小可闻之黯然，迄今为止他一直本着这原则在这条路上走，被心仪的东京大学免考录取后，同学们的羡慕和老师的赞叹让他很是陶醉了一番，没想到陶醉之后是加倍的空虚。 这段时间以来，海潮和小可一直也有联系，但不是恋人间的，是礼貌而周到的为了联系而联系的联系。这样的联系越多，他们的距离就越远，就如同气球的慢撒气啊。小可也曾经无数次的检讨是不是自己小题大做了，他也无数次的想只要海潮给个台阶他马上就下，可是海潮没有啊。这一天沈化应约去面试，家里剩下了小可一个人，沈化最终还是在6家北京的公司里选了一家叫做优乐的。优乐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时尚集团，旗下有杂志有网络，招聘美术编辑，与沈化的美术专业对口。这是一个阴天，没有风，沈化走后不久下起了小雨，很快雨又化作了雪粒，在地面上浮上了一层白白的薄膜。还没有到供暖的日子，家里头有点冷，越加显得清冷和空寂。小可上网逛了一会儿，手指头冻得不听使唤了，他想打扫屋子活动一下暖和一下，但是提不起情绪，手机也一直沉默着。好不容易有个短信，满怀期待的冲过去一看，竟然是广告，没谁有空搭理小可这个闲人了，工作的时间大家都很忙嘛。当然郑海潮更忙，光瑞的上市工作正如火如荼的。从前小可总是还能从沈化那儿间接得到一些海潮的消息，沈化离开了光瑞，这唯一的渠道也就没了。都说摆脱失恋的痛苦，一靠时间，二靠新欢，可沈化认为空间也很重要。沈化还对他说，等小可去了日本，进入新环境，有了新同学新朋友新的生活内容，那很快就可以把海潮忘了。可是学校明年4月才开学，还有小半年呢，天天孤魂野鬼似的形影相吊，这日子怎么熬啊。突然小可心念一动，拿包换鞋出了家门。 小可去医院找爸爸，爸爸这个时间肯定正忙，所以他可以在办公室等，医院已经开始供暖，在那里待着还暖和很多。邓文轩上午出专家门诊，为了保证看病的质量，他的专家号只准挂15个，平均一个病人有16分钟，可是全国多少病人需要的这16分钟啊。而今天却被药业公司的一个医药代表给占了去，他正常挂号正常就诊，你毫无办法。他显然是新手，老手懂得直截了当说明来意，而新手脸皮上薄，不好意思直接。于是那新手在病人就诊的椅子上坐下，魂不守舍地说一些头疼恶心之类脑神经外科的病症，趁着邓文轩开检查单时，这才把一直紧紧抱在怀里装有医药资料的无纺布袋放在桌子上，结结巴巴地说明情况，起身逃也似的离去。这个时候邓文轩检查单都还没开完，药物资料邓文轩没看，直接让他的学生提着追出去还给他，里头很可能加有钱物。 这个女孩耽误了邓文轩的时间，可是邓文轩没有生气，反而心生怜惜。 那个女孩子很年轻啊，年纪跟小可差不多，单薄纤细腼腆，也如小可一般。初入职场很不容易，自从目睹了女儿职场的跌宕起伏，再来看一些事情，邓文轩仿佛张开了另一双眼睛，多了一份理解，一如女儿出生时他看这个世界的心变得柔软起来一样。被东京大学录取之后，女儿的情绪好了几天，可是仅仅只有几天而已，随后日渐低落消沉，以至于每天邓文轩上班之前都要发愁地想同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小可一个人在家干什么呢？同龄的朋友们或者是同学们呢？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，小可无所事事，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书学习啊。但是一来小可没有动力，二来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心情。 吃饭是越来越少，慧娟说是吃鸟食呢，还不敢当着他的面说。有一次慧娟包了小可爱吃的虾仁蒸饺，他只吃了三个，而且一个还恨不能分作八口咬，故意拖时间，怕人说他吃的少。可邓文轩在一边给他数着呢，慧娟不用数也有数，忍不住问，哟，吃那么几个不好吃吗？就这么句话能让小可一下子眼泪汪汪。吃这么几个，吃哪么几个，我吃了多少您比我还清楚。慧娟从买到蒸饺上桌忙活半天，食客不买账她也委屈，我包的蒸的盛的我能不清楚吗？小可你看看，原来你盘子里12个饺子，你再数数现在还剩几个。没想到小可顿时泪流满面，嚷嚷起来，你们总盯着我有意思吗？你们就没别的事儿干了吗？你们烦不烦啊你们。 女儿一口一个你们，连邓文轩一块也捎带上了。小可嚷嚷完竟然站起来甩手就走了，他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并且咣的一声摔上了门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由于要准备出国留学的事情，有了目标，小可看上去情绪稳定了许多，至少不会动辄就眼泪汪汪，不那么脆弱了，只是仍然吃得少，还有仍然睡不着。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的船，就你最适合。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忽然变黑了。 一段时间以来，海潮和小可一直有联系，却不是恋人间的，而是礼貌周到，为了联系而联系。这样的联系越多，他们的距离越远，如同气球的慢撒气。 邓小可说完甩手就走了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还咣的一声摔上了门。慧娟发愁地对邓文轩说道： 老邓啊，你得跟他谈谈。 邓文轩叹息着，重谈老调：哎呀，他不谈嘛。 是不想谈，那怎么办呢？看着他整天这么不死不活的，耗死了。 哎呀，那就再给他点时间。 不能只靠时间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 哎，你们科新分来的协和博士那个鲁一南怎么样？介绍给小可认识认识。 沈化在之前提醒过慧娟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因为沈化觉得目前二人的状态是小可落花有意，而海潮则流水无情，不然的话海潮没有道理不同小可联系啊，也许也到了要找下家的时候了。他这番话倒是说的慧娟动了心思，不过这个事情邓文轩一直拖着没有办，他觉得人物关系尴尬，也担心小可不接受这种介绍的方式。但是今天他还是约了鲁一南一块吃午饭，决定就沈化和慧娟的建议跟他谈一谈。这个决定是昨天夜里做出的。昨天夜里临睡前，邓文轩习惯地拿出来安定，他常年服用安定，每晚两片，打开药瓶发现只剩下一片了。之前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两片。他一直感觉近期药瓶里的安定下得比以往要快，他一直以为这是一种错觉，现在看来显然不是，的确有人在同他一起服药。这人不会是慧娟，也不会是沈化，他们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肯定会说的，那就只能是女儿小可了。邓文轩去了小可的房间，小可已经睡着了。邓文轩开门走路开灯，毫无知觉。女儿才20多岁，之前没有服用过安眠药类，刚刚开始服用效果肯定好。看着睡死过去的女儿，邓文轩焦虑、忧郁、无助，像一头笼中的困兽。当女儿还在慧娟的肚子里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说是个男孩，因为孕妇的肚子是尖的。邓文轩不愿意相信，直到做 B 超确切地说真的是个男孩，他才死心。其实他是盼女儿的，这个想法他跟谁都没有说，怕慧娟有压力。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正跟着导师在手术室给病人做手术， 手术一结束，遇到了手术室的老护士长。老护士长拍着他的肩膀做他的工作，告诉他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，然后才告诉他人们都认为的儿子生出来是个女儿。邓文轩什么都不说，拔腿就向妇产科跑。在新生儿室，他与女儿见了面。女儿全身通红，透着点粉，眼睛紧闭着，看不出大小。所谓的鼻子只是一个鼻子头，鼻梁还没有长出，小嘴嘟嘟的深埋进两腮的肉里。女儿在睡觉，睡得昏天黑地，浑然不觉。看着安睡的女儿，邓文轩的心里鸣响起了如歌的行板。好好睡吧，宝贝，爸爸在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在成了父女二人共同的口头禅。女儿小的时候晚上得病，半夜呕吐，邓文轩抱着女儿向医院狂奔不止，一边跑一边说，小可没事，爸爸在。女儿小时候不小心磕破了腿，很疼，她竟然会含着泪告诉自己，小可没事，爸爸在。女儿慢慢长大了，第一次乘飞机，紧张的小手全是冰凉的湿汗，她问爸爸飞机会不会掉下来，问爸爸万一掉下来呢。那一年女儿五岁，已经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邓文轩不愿意骗她，想了想以后回答说，我们一起去另一个地方，爸爸在。于是女儿不再害怕。有故事说，一个小孩子害怕打雷，就吩咐爸爸，爸爸，你让外面别打雷了。这个故事让邓文轩会心地笑了许久。那个时候他的确认为自己除了不能制止老天爷打雷之外，他是有能力为女儿做任何事情的。沉睡中的女儿翻了一个身，被子滑落，露出了半边肩膀。那个肩膀薄得像纸片一样啊。邓文轩替女儿把被子盖好，欲哭无泪。作为父亲，他能给女儿他的全部，但却给不了他没有的东西啊。一度他还曾经吃过郑海潮的醋，他辛辛苦苦养了二十多年的宝贝，凭什么要交给这样一个男人呢？一度他还生过女儿的气，因为见到女儿看不到男朋友就蔫头耷脑，见到了小脸就像绽开的五月的花朵。而此刻他站在女儿的床头，他再也不吃醋，也不生气了，他只愿有一个好青年从天而降，与女儿相亲相爱相伴，哪怕带着女儿远走天涯，此时他都会毫无怨言地目送，为他们送上祝福。只要这个男孩子能让女儿过得比自己好。也许人们都是这样，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容易变得宽容了，愿意变换一下角度去思考问题了。邓文轩就是在这个时候想起了慧娟的建议。邓文轩觉得也许可以跟这个鲁一男聊一聊嘛，又没有什么损失，也许还会有什么斩获。邓文轩决定下来之后一秒钟都没耽误，一转身出了房间给鲁一男打电话，约好明天中午一块吃个饭，顺便谈一谈。作为科室的主任，跟新来的医生谈话合情合理，可是却让电话那头的鲁一男吃惊不小，甚至是诚惶诚恐。因为主任来的电话时间太诡异了，已经夜里快12点了。医药代表走后，邓文轩给一位从乌鲁木齐来的病人加了个号，看完病已经下班了，他匆匆地向科里走。他得先回科里换下工作服，鲁一男还在科里等他呢。快到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发现门开着，里面传出了一男一女的说话声，女生是女儿小可的声音。没听清楚女儿说什么，邓文轩心先沉了一下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这个时候传来了女儿咯咯的笑声，清脆欢快， 他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笑声了。邓文轩忐忑不安地推门进屋，只见小可坐在他通常坐的椅子上，而椅子的对面坐着鲁一南，两个年轻人脸上笑意盈盈，显然相谈正欢。邓文轩的心一下子轻松了，还夹带着一丝的喜悦。事后想啊，这个喜悦是因为小可和鲁一南以自然方式认识，免除了他出面介绍的尴尬，降低了促成此事的难度。鲁一南呢，一定会碍于主任的面子同意跟小可相亲的，可小可却不会碍于爸爸的面子同意跟鲁一南相亲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看上去聊得很好，相处得很融洽。邓文轩边脱白大褂边问女儿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 小可笑盈盈地看着鲁一南说：“当然是有事了。”显然小可那事儿已经和鲁一南说了，两个人刚才正谈那事儿，看他们的神情至少不是坏事。 邓文轩心里越发的轻松，几乎是愉快了。他笑着说：“那看来你们两个不需要我介绍了啊。”说完一愣，他自己不由得在心里为自己的这一语双关叫了一声好。 两个年轻人相视一笑，小可对邓文轩说：“恰恰相反，我需要向您介绍一下他。”邓文轩不明白，小可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哼，鲁一南同学是我的学长。” 邓文轩还没明白，鲁一南在旁边提示：“主任，我硕士是在东京大学读的。”邓文轩恍然大悟，三个人同时大笑，笑声中邓文轩说道：“好啊，走走走，我们吃饭去啊，一块去。”三个人走在医院通往食堂的路上，两个年轻人分别走在邓文轩的左右。邓文轩的心里充满了这段时间少有的踏实和安静。鲁一南是一个很好的医生，做医生是需要天赋的，尤其是做好医生更加需要。目前的鲁一南除了挣钱不如郑海潮多，在其他的任何方面都不比郑海潮差。而随着中国迅猛发展的各方面在向发达国家靠拢，医生的地位收入早晚也有靠拢的那一天。鲁一南刚刚28岁，他是可以等到这一天的。深秋初冬的雨雪吹掉了路两旁树上最后的树叶，落叶被水所浸湿，踏上去绵软无声。邓文轩问道：“刚才在我办公室你们聊什么呢啊？听小可笑得那么欢。” 小可被提醒了似的又笑起来，笑得说不成话。鲁一南替他回答：“ 哎呀，主任，我在跟小可说我当年在日本啊，在一个茶屋打工，没想到啊被老板娘看上了。那个老板娘42岁，丧偶，还有三个儿子。” 他说他当时是悲喜交加，喜的是被人看上了，悲的是被这样的人看上了。 邓文轩也禁不住笑了起来。这个时候小可继续说：“ 哎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去他家打打工啊。哎，鲁一南，帮我引荐一下。” 邓文轩连忙说道：“哎，先不要考虑打工的事情嘛，还是以学业为主啊。” 忽然小可一拍脑袋：“哎呦，我把正事儿忘了。爸，我来呀是想跟您说，我决定提前走到日本先打打工，熟悉一下日语环境。好多人都说，对了，刚才鲁一南也说，在国内日语学再好，刚开始听课都很困难的。” 邓文轩吃了一惊啊：“什么？你想早点走啊？”“ 嗯。”“ 你想什么时候走？”“ 年底前。” 邓文轩大吃了一惊。可以提前走，但是没有必要提这么前嘛，现在距离年底只有一个多月了。但是碍于鲁一南在场，他又不好多说什么。晚上下班回家，邓文轩来到了女儿的房间跟小可谈。他问女儿与鲁一南有没有某种发展下去的可能，如果有，他建议女儿不要急于去日本，要充分地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进一步的了解接触。小可耐心地听父亲说完，静静地回答道：“ 没可能。”“ 小可，这个鲁一南的条件不错，你不要轻易拒绝嘛，你们也聊过并且聊得来嘛， 他对你的印象又很好。邓文轩一口气地说下去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有点像妻子慧娟了。从前他曾经嫌弃过妻子的思想方式和行事方法世俗庸俗，现在才想通，妻子也许也很无奈。小可在听爸爸说鲁一男对自己的印象很好的时候哈了一声，等爸爸说完，他拖着长枪说道， 他对我印象肯定好啊。 小可的神情和语调中自以为是的轻浮激怒了邓文轩，小可好好说话嘛，别这么阴阳怪气的。 爸，就算您不是鲁一男的导师和领导，他都没必要当您的面说您女儿不好，何况您还是…… 哎呀，好吧，这个也可以理解，但是…… 没有但是，爸，我不会跟鲁一男的，我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跤。 邓文轩不明白，他看着小可，想让女儿说明白，眼神很固执。小可被逼不过，一下子变得眼泪汪汪起来。 忘了，郑海潮。 邓文轩明白了，他无语了。他以为的女儿与鲁一男的融洽，其实就是出于礼貌的社交而已。女儿一点都没有变，并且目前也看不到一点变的可能。接下来办签证，准备东西，因不到开学的时间，校方不接收，个人还得与日本方面联系住处。由于有许多事情要做，有了目标，小可看上去情绪稳定了许多，至少不会动辄就眼泪汪汪了，也不那么脆弱了，只是仍然吃得很少，还有仍然睡不着。偷吃安定被发现后，小可索性公开了，他找了一个空药瓶，从爸爸那里倒出了半瓶安定，堂而皇之地放在了自己的床头，每天晚上一片。邓文轩和慧娟都心疼不已啊，愁得要命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做父母的还需要解决这样的难题。上网查解决的方法，方法很多却无一适用。他们也试过，比如让失恋的人尽情诉说，尽情的发泄，他不说，你引导着他说。本着这个原则，有一次慧娟就假装无意地提起了郑海潮。按照网上的说法，失恋以后要多想想对方的毛病，所以慧娟就准备去说说这个郑海潮有什么毛病。然而没想到他刚刚说出郑海潮这三个字，小可就摔门而去。他们硬着头皮又试了一次，依然是这个效果，后果比第一次更严重。那一次外面零下十摄氏度，刮着大风，小可只穿着毛衣出了门，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。从此以后，邓文轩和慧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，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独自战斗，一筹莫展。 小可12月22号的航班，头天是农历冬至，按说冬至该吃饺子，临行前也该吃饺子，滚蛋饺子，拴腿面。慧娟因为此事请了半天假，在家包饺子，猪肉、白菜、韭菜、海米馅，其中的关键是海米必须是山东产，用的时候拿黄酒泡，泡好切碎，入馅前先炒一下。饺子包的差不多时，邓文轩、沈化、珊珊先后下班到家，珊珊特地来为小可送行。慧娟呢，就自己在厨房里忙活，沈化和珊珊要来帮忙被她赶走，让他们去客厅陪小可说说话。沈化就跟大家说他看中了几套房子，这时的沈化已经是优乐公司正式员工兼平面模特，工资加模特劳务费收入超过了北京的中产，已经有能力在北京贷款买房子，但是受北京购房政策所限，暂时买不了，所以他正积极地张罗租房。他的工作晚上活动多，长期住在邓家很不方便，他给大家讲他看中房子的地点、价格以及每套房子，他还拍了图片从手机调出来给每个人传看，不厌其详，不厌其烦，用心良苦，让小可心里充满温暖的感激。别离时刻很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来说一些这样的话， 自然而然无关痛痒绵绵不断，让自己得以安静放松独处。慧娟的叫声传来， 话来端饺子。 沈话应声去了厨房，浑圆胖大的饺子在滚烫的锅里挤挤挨挨地沉浮着。慧娟用罩帘捞起盛进盘子，一边顺嘴说，话刚才听见你说要出去租房子住。听慧娟这么说，沈话啊了一声。慧娟接着说，哎呀，家里四大间房呢。从这口气中听出了明确的表示不希望他走。沈话万万没有想到，察言观色的小声回答，小姨，我现在的工作经常要很晚才能回家。哎，话从前你妈和我呀主要就担心那个向飞，怕你上当受骗，现在你离开他那儿了，我们还担心什么了？再说如今上班哪有不加班的，瞧你姨父这个岁数这个级别都得加班，别说你们年轻人了，我理解。沈话并没有马上表态，慧娟的诚意是显而易见的，可是沈话真的不想在邓家住下去了。没钱的时候没法考虑自尊自由，现在他有钱了，就算现在不存在自尊问题，那自由呢？沈话对未来生活有着很多很具体的规划呢，想在家里请朋友聚会，想晚上不睡早晨不起，还想把墙壁贴成他喜欢的粉红，但是住在邓家他能吗？这功夫慧娟把锅里的饺子全都盛出来了，满满的两大盘。沈话一手一盘端起向外走，这时听身后的慧娟小声说，话住家里吧，小可这一走啊，家里就剩下了我和你姨夫，太冷。青子没能说出，哽住了。沈话假装没有听见，头也不回快步走了出去。把饺子在餐桌上放下，沈话走过来对小可小声说，小可你妈哭了，你去看看。小可怕的就是这个，现在他哪还有余力安慰别人呢？在餐桌前默立片刻，用手捏起只饺子塞在嘴里，夸张的大叫，妈，饺子好吃死了。 慧娟答应了一声，紧着一声就能听出鼻腔严重堵塞。沈话推小可催他去，小可的眼圈也一下子红了。邓文轩冲他们摆了摆手，自己走进了厨房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转眼到了中秋节，当小可远在日本的时候，海潮遭遇了从业以来最惨烈的重创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最适合。